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神鸟下凡来鲁国，国君排场还摆设，谁知神鸟不买账，受惊过度回天国。 各位看官，今天要说的这个成语叫鲁王敬鸟，这是一件呀好心办坏事的故事。话说春秋时期，鲁王住的鲁王宫殿呀，亭台楼阁十分的豪华，假山秀石，碧水深潭，是排列有序。但是鲁王这人呢，他可不满意，他就琢磨呀，有这么一天，他在院中来回的走动，转着转着呢，觉得没什么意思，只是仰望白云，轻轻地叹息道：“哎，天，不要我呀！”忽然只见一只海鸟大如凤凰，向这院子里飞来，就落在了地上，啄食地上的遗物。他跳如舞蹈，鸣如歌喉，鲁王大喜呀，他命随从千方百计的要逮住这只大鸟。从人呢撒下了大网，哎，竟然把这只鸟啊真给逮着了。 这是神鸟啊，此物降临我的宫殿，说明什么呀？啊，说明国家没人，不是，说明这个我国就国运就能兴旺了，万事亨通啊，开市大吉了啊，这是咱们鲁国好兆头。太监呐，随从， 大王有旨。 你给寡人造一个大笼子，不是要把我搁笼子里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奉寡人之命去造一个大笼子，这个笼子啊长1丈，原为3丈，我要给这个神鸟举行一个敬鸟仪式，每天呢喂它金米拌鸡蛋啊，当然不能是真的金子了啊，就是这个 小米儿， 对，金黄色的小米儿拌鸡蛋啊，然后呢让何朝的文武齐集在宗庙之内都来贺喜，然后做5色旌旗摆面， 月宫呢，你们去奏这个九韶之乐，在河国仪式当中奏成最为热闹的壮举。 奴才遵命。 次日，鲁国的宗庙啊，由12根油漆的大红顶柱撑起来一个高大建筑，在祭台之上放着一个大鸟笼子，红漆围栏，其中啊陈放着一只黑白相间的海鸟。鸟呢在笼子里边上下冲突，没有一时安宁，它总想冲出鸟笼外。文武大臣都跪在石阶之下，一个个护板挡面，显得十分虔诚。乐队在奏九韶之乐，声动水云之间，奏者是痴迷诚信，百面彩旗在周围是迎风飘摆，袖带飘扬，整个气氛呢神秘而虔诚。台阶上的太监大声喊道： 好，哈哈哈哈，寡人今日登上台来啊，最爱就是我的于青，他的嗓音高亢嘹亮啊，哈哈哈哈，诸位爱卿，待我向神鸟行390叩之礼。此乃天上神鸟飞越千里，找到了他该落的地方。那么什么是他该落的地方呢？就是落入了我们鲁国的宫殿。我们鲁国的宫殿就是他该落的地方。天下之大，世上有多少国呢？我想不止100国。为什么他不在别国的国土上落下，单单落在我们鲁王宫的宫殿呢？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呀、啊？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呀、 啊？谁能回答？鲁王有德，神鸟报之，传达佳音，恒安万年，国运亨通，兴盛将至。 好，好，好啊！真奇，真奇！哈哈哈哈，想来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啊，要不然不能喊得这么齐，对不对呢？啊，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咱们鲁国呀要兴兆的兆头了。大吉大利，天佑神护。所以呢咱们今天啊来拜这个鸟。拜这个鸟的意思是什么呢？希望万寿吉祥。大家咱们一块390叩，参拜3天。今天是初拜，明天是大拜，后天是拜拜，再拜啊，再拜啊。 大王言之有理，我们有神鸟保佑，祝大王恒安万事。 现在参拜神鸟开始。 众人在九韶之乐的演奏当中虔诚的390叩。晚上大王在王宫里边，他可就睡了，他的床边就挂着神鸟的这樊笼，鸟儿上下折冲啊，没有一时平静，从笼子里边溅出了鸟粪，掉在了太监的脸上。太监摸了一下，奇臭无比，恶心难耐。 快叫我去洗脸吧，这太恶心了。 都你脸上落的这叫什么天使，怎么落到我脸上呢？你这是吉祥的先兆，你要敢摸我一脸，我就弄死你！ 不是，大王，大王，你看那鸟，它怎么了？它， 鸟，刚才折腾累了，鸟怎么打蔫啊？鸟， 大王，鸟啊，这鸟好像死了， 死了！哎呦，我的神鸟！神鸟啊，来人呐，快叫御医。 各位，结果是可想而知， 御医又不是兽医， 神鸟医治无效，死了。鲁王为此呢，还把神鸟风光是大葬一番，是极尽丑态。这件事后来被人记录在了史书当中，大家呀都笑这个鲁王的荒唐。大鸟好端端的生活在大自然，他偏要给人囚禁在这笼子里边。虽然是锦衣玉食，受百官的膜拜，也不知道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好是在何处呢？鲁王敬鸟却造就了大鸟的早死，让人好气又好笑。这件事引发的成语“鲁王敬鸟”就这样被传了一代又一代。 正经小贴士：鲁王敬鸟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鲁王敬鸟中的敬就是尊敬的意思。这个故事传开之后啊，鲁王敬鸟成为了好心办坏事的典型。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曾闻古训借秦荒，一贺谁知变桑邦，迎泽当时变灵火，可能骑鹤反仙乡。 另外接下来的成语名字叫做玩物丧志，主人公是魏夷公。这位和上面那位昏庸的鲁王差不多，都是爱养鸟。公元前668年，这时候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地位衰弱，各个诸侯国是分起争雄啊，弱肉强食啊。齐桓公重用管仲，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一举奠定了霸业。此时的魏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经历了周瑜、宣公、鲁公、前公、穆公数十年的国政动荡之后，魏国元气大伤，当年康叔武功的辉煌早已经不在了。就在这时候，一代荒唐国君魏夷公登上了魏国的历史舞台。魏夷公第17位君主，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既不是权色，也不是酒色，更不是治国，而是养鹤。至于怎么个荒唐养法，下边啊您就知道了。 于公公， 大王， 你来看 看什么？ 咱们这些鹤养得多好。 那可不是。 哎呀，你看看这鹤呀， 鹤立鸡群，它就是不一样。 高， 嗯，对对对， 那鹤呀，你看看，多么高贵典雅呀！你看这俩腿， 长， 大长腿， 直啊， 这又长又直。你再看这鹤这个羽毛 啊， 黑白相间。 咱们还养过灰鹤呢，大 王。那么分明。哎呀，你再看这个脑门。他这脑门是红色， 鹤顶红嘛。 对对对，跟那鹅的脑门就不一样。 嗯， 鹅的脑门是橘黄色的，就不如这红色的颜色那么正。 就是叫那个声的，那也比鹅好听。鹅，你想它是，哎呀，是吧？ 哎哎 哎哎呀 哎 哎 呀哎呀， 就是 鹅。嗯，鹤是怎么叫呢？ 鹤呢？ 鹤是呜呜，不是， 不 是，不是，鹤是啊啊，不是。鹤是，不是鹤 有钻 咩？ 那个大王啊，我们全程稀里糊涂。 鹤怎么鹤没鹤？讲这么些日子没听它叫唤。哎，对对对，你看就这么叫唤，哎，跟报警似的，这多好听啊！ 但是说这个，我们都明白呀，您特别喜欢这个鹤呀。 对对对。 但是说，您可是一国之君呐，大王。 一国之君不能养鹤呀、 啊！等，那魏国上下您看看吧，您瞧那御书房堆的那个折子，都有两屋子那么大那么高了。你 哎呦，都堆了多少了？ 两屋子那么高了都啊！ 御书房的折子都堆了两屋子那么高了 啊！ 哎呀，这是寡人的不对了， 哎， 这寡人不对了，赶紧 啊， 赶紧再建一屋子， 不是说让您再建个屋没地儿放，我说您看看好不好啊？ 看看 啊， 等我把这喝喂完了，我就看啊，我就看，哎，嗯，这喝得喂一天呢， 那就看不成了，那就。 哎呀，看什么折子？看什么折子？哪有养鹤重要啊？神经病。再说了。最近寡人有另外要忙的事儿， 您有什么事儿您给我吩咐下来吧。 检车， 检车， 那车不懂啊？ 哦， 简单的鹤坐车， 撵啊？您说的是？ 对，你该把我的鹤给撵了。 我压死他心都有的。 怎么回事？ 您打算干嘛呀？ 就是为咱们的鹤 啊， 专门制作拘撵。 好，他们做拘撵，您呢？ 我也坐。 您骑鹤身上？ 我骑鹤身上干嘛？我也坐呀，我也坐呀。但是话说回来了 啊， 这个鹤就跟我一样，如寡人亲临一般，明白吗？ 他们见着这鹤得， 所以呢，这个鹤的车的等级呀，从外表上就得比那些官员的等级得高。 那可就是。 就是什么就是就是什么就是 跟咱们的一些个这个 都得高。跟我一样，你说的都高， 啊，就那您比他们高低啊？ 我跟鹤一样啊。 哦，您和鹤是一样的。 对，我跟鹤的车是一样的。 哦， 你要再绕的我就把你斩了。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以后咱们的鹤坐着车出去， 哎， 其他的文武百官都得让在边上，让我的鹤先过，听见了没有？ 是那得那我们就 赶紧走车去，走车去，走车去， 走车。那鹤会飞呀，啊，他能在上面老是待着吗？给绑上头， 绑上赶，谁敢绑我的鹤？我的鹤，哎，训练有素，不会飞的。 那明白。那什么，那个大王啊，外边有忠臣，我们的大将军要觐见，您宣是不宣呢？ 他来干什么？ 他横是有国家大事吧？ 宣 大将军上殿。 启禀大王，列位臣工啊。 你求见寡人有何事议论呢？ 大人不是大王，天天沉迷于养鹤度日，恐怕要荒废家国天下之业呀。 啊，说完了吗？ 说完了， 走吧。 哎。他每次都是这么的随和。 我记住了，记住了啊，我往心里去还不行吗？我往心里去一定把你们贬了，不是一定不养鹤了，一定我是专心国家大事啊，我记住了，记住了。走吧走吧走吧，赶紧走，我还得喂鹤呢啊，再见再见，快走啊，真是的。 哎，为了这养鹤呀好吗？魏国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钱财，百姓们呢无形当中就加了重担，没有不怨声载道的。由于魏夷公荒废国事，大臣们的奏章仿佛是石牛入海，附入了汪洋，许多的国际国内事务得不到及时处理，慢慢的引发了大臣们的强烈不满。而魏夷公沉溺于玩鹤，对现实形势不管不顾，早就失去了复兴魏国的远大志向了。很快，魏国的灾难来了。公元前659年，山西、陕西一带的狄部落抓住了魏国困顿衰弱的机会，发兵侵魏。魏夷公得到奏报之后，他立马就慌了神了。 大臣，快点宣大臣啊！宣大臣呐！ 宣大将军觐见。 大将军，现在山西陕西一带的敌部落来攻打我国，您赶紧带兵前往替孤分忧啊。大将军，你怎么对寡人的话置若罔闻啊？大将军，我跟你说话呢。大将军，你赶紧带兵前往替孤分忧啊。 大王，既然鹤都能够享受比我们还高的待遇，那干脆就让鹤去打仗吧。 鹤哪能打仗啊？这我们不能骑着鹤呀。 骑仙毫跨仙毫，那是仿古。 行， 哎， 甭来这套。不就是你们前寡人，平时 瞧不起你们吗？这会儿给寡人来这套，我御驾亲征。 大王不要蛮干， 亲自督率倾国之兵出征。 大王 靠边，靠边。 不要，你没有腿这个装置， 谁没有腿？ 不能上战场啊。 谁没有腿？那你说怎么办？ 你要保证不带养鹤，我们还是愿意替国出征的。 我凭什么不养鹤？养鹤归养鹤，打仗归打仗，我让你们看看，没了你们，我到底还行不行？我倒看谁行谁不行。与兵勇们与寡人大战敌人。 大王！ 结果可想而知，卫懿公哪会打仗啊？上了一通瞎指挥，再加上更重要的是军无战心。结果呀，魏国军队很快就被敌人部落打的是落花流水，魏懿公命丧沙场，魏国换了国君了，朝歌作为国都的历史就此告终了。后来若不是齐国、宋国出兵援助，保住了魏国仅存的700多人，魏国真的就要亡国灭种了。后世人们不能忘记魏懿公玩鹤亡国的教训，就把他的行为称作玩物丧志。玩物丧志的成语也把这个荒唐的国君永远定格在了历史小丑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正经小贴士，玩物丧志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玩物丧志中的玩就是把玩赏玩的意思，丧志就是丧失斗志的意思。这个成语玩物丧志，它是指把玩无益之器物，易于丧失意志，贻误大事。节目前的那首诗，曾闻古训，借秦荒，一鹤谁知便丧邦，赢则当时变灵火，可能骑鹤反先乡，正是对魏懿公一针见血的讽刺。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我来者。青春最美的颜色，是指浇灌绿色。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国泰民安》，吴立群作词，徐梦雅作曲，雷佳演唱。 丹青墨染，空谷才有山。 的感觉，像命中注定的危机，很危险，为你失控每天、微笑那么甜，比漫天烟火还耀眼。被你想摘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围绕在你指尖，守护你的嘴脸，像穿梭永恒的语言，只为你实现、你所有心愿，在慢慢靠近的一些，再爱你瞬间确定，慢慢我才了解，为等待我被想念。 Yeah baby， 你将悲伤都溶解，让世界快乐画面。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l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